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原子操作的内容。我们接着上一篇文章的内容继续聊。上一篇我们提到了 Sync 杠 Atomic 包中的函数可以做的原子操作有加法 Add 比较并交换 Compare and Swap 简称 CAS 加载 Load 存储 Store 和交换 Swap 并且以此衍生出了两个问题。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衍生问题是比较并交换操作与交换操作相比有什么不同？优势在哪里？回答是，比较并交换操作及 CAS 操作是有条件的交换操作，只有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值的交换。所谓的交换指的是把新值付给变量并返回变量的旧值。在进行 CAS 操作的时候，函数会先判断被操作变量的当前值是否与我们预期的旧值相等。如果相等，它就把新值付给该变量并返回 true 以表明交换操作已进行，否则就忽略交换操作并返回 false。 可以看到 CAS 操作并不是单一的操作，而是一种操作组合，这与其他的原子操作都不同。正因为如此，它的用途要更广泛一些。例如我们将它与 for 语句连用，就可以实现一种简易的自旋锁 spin lock。 我把相关代码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在 for 语句中的 CAS 操作可以不停地检查某个需要满足的条件，一旦条件满足就退出 for 循环。这就相当于只要条件未被满足，当前的流程就会被一直阻塞在这里。这在效果上与互斥锁有些类似，不过它们的适用场景是不同的。我们在使用互斥锁的时候，总是假设共享资源的状态会被其他的 goroutine 频繁地改变，而 for 语句加 CAS 操作的假设往往是共享资源状态的改变并不频繁，或者它的状态总会变成期望的那样，这是一种更加乐观或者说更加宽松的做法。第四个衍生问题，假设我已经保证了对一个变量的写操作都是原子操作，比如加或减、存储、交换等等，那我对它进行读操作的时候还有必要使用原子操作吗？回答，很有必要。其中的道理你可以对照一下读写锁，为什么在读写锁保护下的写操作和读操作之间是互斥的？这是为了防止读操作读到没有被修改完的值，对吗？如果写操作还没有进行完，读操作就来读了，那么只能读到只修改了一部分的值，这显然就破坏了值的完整性，读出来的值也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一旦你决定了要对一个共享资源进行保护，那就要做到完全的保护，不完全的保护基本上与不保护没有什么区别。好了，上面的主问题以及相关的四个衍生问题涉及到了原子操作函数的用法、原理、对比和一些最佳实践，希望你已经理解了。由于这里的原子操作函数只支持非常有限的数据类型，所以在很多应用场景下，互斥锁往往是更加适合的。不过一旦我们确定了在某个场景下可以使用原子操作函数，比如只涉及到并发的读写单一的整数类型值或者多个互不相关的整数类型值，那就不要再考虑互斥锁了。这主要是因为原子操作函数的执行速度要比互斥锁快得多，而且它们使用起来更加简单，不会涉及临界区的选择以及死锁等问题。当然了，在使用 CAS 操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因为它可以被用来模仿锁并有可能阻塞流程。知识扩展。问题一，怎样用好 Sync-Atomic-Value？为了扩大原子操作的适用范围， Go 语言在 1.4 版本发布的时候，向 Sync-Atomic 包中添加了一个新的类型 Value。 此类型的值就相当于一个容器，可以被用来原子的存储和加载任意的值。 Atomic-Value 类型是开箱即用的，我们声明一个该类型的变量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这个类型使用起来很简单，它只有两个指针方法 Store 和 Load。 不过虽然简单，但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的。首先一点，一旦 Atomic-Value 类型的值被真正使用，它就不应该再被复制了。什么叫做真正使用呢？我们只要用它来存储值了，就相当于开始真正使用了。 Atomic-Value 类型属于结构体类型，而结构体类型属于值类型，所以复制该类型的值会产生一个完全分离的新值，这个新值相当于被复制的那个值的一个快照。之后不论后者存储的值怎样改变，都不会影响到前者，反之亦然。另外，关于用原子值来存储值，有两条强制性的使用规则。第一条规则，不能用原子值存储 new，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 new 作为参数值传入原子值的 store 方法，否则就会引发一个 panic。 这里要注意， 如果有一个接口类型的变量，它的动态值是 new， 但动态类型却不是 new， 那么它的值就不等于 new。 我在前面讲接口的时候和你说明过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变量的值是可以被存入原子值的。第二条规则，我们向原子值存储的第一个值决定了它今后能且只能存储哪一个类型的值。例如，我第一次向一个原子值存储了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那我在后面就只能用该原子值来存储字符串了。如果我又想用它存储结构体，那么在调用它的 store 方法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个 panic。 这个 panic 会告诉我这次存储的值的类型与之前的不一致。你可能会想，我先存储一个接口类型的值，然后再存储这个接口的某个实现类型的值，这样是不是可以呢？很可惜，这样是不可以的，同样会引发一个 panic。 因为原子值内部是依据被存储值的实际类型来做判断的，所以即使是实现了同一个接口的不同类型，它们的值也不能被先后存储到同一个原子值中。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某个方法获知一个原子值是否已经被真正使用，并且也没有办法通过常规的途径得到一个原子值可以存储的值的实际类型。这使得我们误用原子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尤其是在多个地方使用同一个原子值的时候。下面我给你几条具体的使用建议。一，不要把内部使用的原子值暴露给外界。比如声明一个全局的原子变量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个变量的访问权限最起码也应该是包级私有的。二，如果不得不让包外或模块外的代码使用你的原子值，那么可以声明一个包级私有的原子变量，然后再通过一个或多个公开的函数让外界间接的使用到它。注意，这种情况下不要把原子值传递到外界，不论是传递原子值本身还是它的指针值。三，如果通过某个函数可以向内部的原子存储值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这个函数中先判断被存储值的类型的合法性，若不合法则应该直接返回对应的错误值，从而避免 panic 的发生。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原子值封装到一个数学类型中，比如一个结构体类型，这样我们既可以通过该类型的方法更加安全的存储值，又可以在该类型中包含可存储值的合法类型信息。除了上述使用建议之外，我还要再特别强调一点，尽量不要向原子值中存储引用类型的值，因为这很容易造成安全漏洞。我把相关代码放在了文章中，在代码中我把一个方括号 int 类型的切片值 v6 存入了原子值 box6。 注意，切片类型属于引用类型，所以我在外面改动这个切片值就等于修改了 box6 中存储的那个值，这相当于绕过了原子值而进行了非并发安全的操作。那么应该怎样修补这个漏洞呢？可以这样做，我先为切片值 v6 创建了一个完全的副本，这个副本涉及的数据已经与原值毫不相干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副本存入 box6。 如此一来，无论我再对 v6 的值做怎样的修改，都不会破坏 box6 提供的安全保护。以上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关于 atomic.value 的注意事项和使用建议，你可以在 demo64.go 文件中看到相应的示例。总结一下，相对于原子操作函数，原子值类型的优势很明显，但它的使用规则也更多一些。首先，在首次真正使用后，原子值就不应该再被复制了。其次，原子值的 store 方法对其参数值，也就是被存储值，有两个强制的约束。一个约束是参数值不能为 new， 另一个约束是参数值的类型不能与首个被存储值的类型不同。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原子值存储了某个类型的值，那它以后就只能存储这个类型的值了。基于上面这几个注意事项，我提出了几条使用建议，包括不要对外暴露原子变量，不要传递原子值及其指针值，尽量不要在原子值中存储引用类型的值等等。与之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也一并提出了，希望你能够受用。原子操作明显比互斥锁要更加轻便，但是限制也同样明显，所以我们在进行二选一的时候通常不会太困难。但是原子值与互斥锁之间的选择有时候就需要仔细的考量了。不过如果你能牢记我今天讲了这些内容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助力。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要对原子值和互斥锁进行二选一，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决策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